深山黄昏木吉他，年少不经事的脸颊，

笑，其实拿出凤梨罐头，一口接着一口吃完，甜甜日头。想你电影看过，明白国际不好，抓紧时间恋爱，抓紧时间分手。也许每个其实都要学会等候，好好吃点苦痛才能尝到甜头。最最甜蜜时候，左手拉了右手，带你回家吃饭，外婆大显身手。你是我的木头，我是你的红豆，我害羞的梳头，你木讷的拂袖。这样多年以后，左手拉你右手，还是在巷子口温柔的慢慢走。

真的愿意。

为负简单、哦、浪漫未许太滥，行为莫过界，爱情保鉴。要爱情永久，真情莫滥。有爱情作等，不怕忧患。纵困难处处关过关，跨越高山，跨越世间、哦哦哦。互助与照顾，互相支撑。老夫老妻是一世的好靠山，这爱情菜单要努力。天真对爱重赞，日后终老了亦不会惨，爱一世恩爱不退减，这爱情菜单要努力天真对爱重赞。